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我。学会知足而长乐，可万事都一笑而过，还有什么意思呢？ 前面开场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郝云所演唱的《活着》，收录在2013年他所发行的《郝云活着》专辑里面。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有看到专辑的宣传文案当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说从天马行空的肆意挥洒，到如果来生还能遇见你的唏嘘感慨，郝云在这一次用十首歌告诉你一个活着的真相。没有为什么，我们就是要好好活着，实现理想不需要借口，好好活着其实也不需要理由，但是矫情的我们总爱问个为什么，所以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呢？活着为的是自由、蓝天、白云、大海、高山、森林、人群和梦中的乌托邦，活着为的是实现那些看似无限实则有限的，看似无边实则有界的理想。我说实话，我相当喜欢这首《活着》，因为每每听它，我都会想起那一句，等我有钱了我就要去环游世界，等我有钱了我一定去追逐自己的理想。我们暂且不去研究每个人的有钱那个标准到底多少钱才算是真正有钱，我们放眼一下身边那些工作不错经济条件也不差的朋友，有几个敢真正放弃工作，放弃现在的生活去环游世界，去追逐自己梦想的。另外还有一句歌词让人有一种触目惊心的感觉，难道60岁以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这句话真的有一种警醒的作用，而且让我时常会想起小时候我爷爷奶奶经常聊天的时候会说，我们退休之后要怎样怎样怎样，但是后来他们真的退休了，他们什么也没做，就只是守着那个家。所以说郝云的这首歌非常妙，妙就妙在这里，他唱出了大多数人的心声，他们想要出世，想要追逐理想和自由，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停留在自己原有的生活状态当中。因为自由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首先你必须无牵无挂，没有家庭的束缚，这样你才有可能做到。我有听说过这样的一个评论，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何生活总是这样，难道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我记得余华在《活着》那本小说里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听郝云在这张专辑当中所唱的《如果来生还能遇见你》。 我们就这样过了好几天，很新鲜，我们就这样过了好几年，很平淡。也许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客气，彬彬有礼，也许不知不觉我们再也不联系。也许一开始就注定要分开，很无奈。也许一开始就不该说出来，很伤害。虽然我们依然爱着对方，可以两败俱伤。你是否恨过那个相遇的地方？如果来生还能遇见你，

要听他日子都变得深刻，深深把我的天空涂上灿烂颜色。太多的虚伪在我们面前无所谓，为你唱一首歌，为生命嘶吼着摧毁多余的对错的规则。这世界太 这是来自于萧敬腾所演唱的《活着》，我相当喜欢其中的这两句话：是谁把每个平淡的日子都变得深刻？是谁把我的天空涂上了灿烂颜色？私底下面对生活的时候，我个人是一个一直保持着比较积极主动的姿态，所以我因为喜欢这两句歌词而喜欢这首歌。但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想问，活着到底需要怎样才算是有意义呢？前面我说了余华的见解，而我个人的看法就是，生命本来没有任何意义，每个人出生它就是一个生命而已，它的意义是我们每个人在后期的生活当中的经历、努力、追逐慢慢的赋予的。所以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只要你活着，就一定要让自己有爱好、有梦想，然后不停的努力，这才能活出有意义的生活。比方说87年出生的萧敬腾，他最初的学历真的不高，但是他很喜欢唱歌，幸而他还有那一场比赛。如果没有那场比赛的话，他可能最终就是一个普通人。后来他因为心中的梦想鼓足勇气去参加比赛，一轮轮的晋级，一步步的才走到今天在歌坛雨神的地位。在今天他在歌坛的地位已经很高了，不过在他的音乐梦想当中，这几年我发现好像又多出另外一个事情，他在拼命努力，对，他的摇滚乐队狮子。萧敬腾自己说，我不担心别人不认识狮子，即便是萧敬腾也有一堆人还是不认识的，我们的出现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市场是需要人来领衔的，而不是市场带着我们走。听听这样的话，这种态度真的令人不得不去叹服。也许我们在努力过程当中不一定会成功，但是你的努力就是这段时间活着的意义。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老萧的这一首《怎么说我不爱你》。 见了一回那刺激浪漫灯下的欲望，过了一阵那冲动盲目之下的疯狂，听那些车声，想那些火花，然后脆弱又脆弱，旋转流离在明亮的网，走了一趟那喧闹华丽背后的虚假，绕了一圈那短暂百感之后的空荡，想那些愉悦的那些忧伤，重复着狂想，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 当那群人抱你背后的书架，老了一圈那单纯快跟之后的孤单，像那些的那些忧伤重复着当作寂静的狂想，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我要怎么做才能死心，我们一再一再的证明只有过像山海的交界，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我要怎么做你才死心，多苦不能不来的交集，感受着彼此的无视着，随着浪潮的高低漂浮在那片的欢乐，然后轻轻沉沦，压过风波灵魂。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我要怎么做才能死心？我们一再一再的证明，只有。 来自于萧敬腾收录在2011年所发行的专辑《狂想曲》当中的《怎么说我不爱你》，我个人比较偏爱的一首歌曲。好，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们延续前面所说到的话题，活着，继续往下聊。我个人固执的认为，就是只要你活着，你就得折腾，你要在不同的生活阶段给自己制定不同的生活目标，换句话说就是找寻生活的乐趣。我为什么会有这么根深蒂固的这种想法，可能是因为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做广播了。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做广播的时候，网络还没有如今这么发达，那时候我们准备节目就是阅读量，看报纸，看杂志，看各种各样的书籍。我记得我当时读的最多的是一本罗兰小语，其中就有这样的一句话，可能对我的影响一直到现在，很简单的一句话，在这努力追求的过程中，我们觉得生命有意义，活着有价值。当然在这时间，我要占用各位话题外的一点时间，看到的是来自于一个新疆的女孩莱西亚，对，应该是阿莱西亚这样发音。他在前几天在微博当中给我留言说他一直都在听我的节目，然后前几天他终于跟他的男朋友说再见了，他真的很难过，憋在心里不知道给谁说，一年多苦苦的追求最终终于还是放下了。感谢你的声音在这个时候陪伴我，我的回复是谢谢你的信任，既然已经选择放手，那就勇敢的继续的面向前方，面向明天，化悲痛为力量，相信前面一定会有更好的人在等着你。在这时间想送给这个叫做阿莱西亚的女孩这首歌曲《体面》。 别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 告别的尊严，我爱

看看 我们之间过去和现在从来都没有过任何爱情， 所以莫文蔚和任贤齐的合作叫做活着。我前几年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认定这首歌就是莫文蔚开场白的那两句话锁定的调性，它一定是一首伤感伤心的情歌，而且处于极为被动的状态。活着没有任何幸福，活着在世界上拖着痛苦的自我，它完全就是一种放弃妥协的状态。而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又研究了下歌词，发现其实这首歌是一首劝慰人心的音乐作品，大概可以理解为人生在世，不管你会遭遇什么样的变化，都可以选择好好的活着，活着就得去承担面对所有发生的一切，只要是活着，世界就是精彩的，就是彩色的，就算是死了，世界仍旧是活着。不要想得太多，尤其是感情，因为一切都将过去。哎，我在看到音乐的这种贯穿始终可以这样理解之后，我想起了张艺谋曾经说过的话，说谁都要妥协，每天都会有妥协，必须在妥协中求生存，必须在妥协中坚持某种存在。换一句简单的语法来理解，就是活着你得忠于我心，去努力，去折腾。好，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韩红的这首新歌《忠于自我》。 听着别人劝说，跟着人潮流动，已经好久没做梦。我表面不忠，内心波动，没灵魂的人追求。如果只有一条路，世界谁想漫游？如果只有一种花，四季哪有看透？谁比我懂得我的心？

去路，多少次狂喜却备受痛楚，多少次幸福却心如刀绞，多少次灿烂却失魂落魄。 歌词，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我每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汪老师在创作这首歌歌词的时候是不是受到了作家臧克家的一句话启发。臧克家有一句很红的话，写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我喜欢这首歌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着跟臧克家一样让人触目惊心的歌词。我为什么说这几句歌词让人触目惊心？因为我们的生活很容易就走到多少人走着就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的那种状态。细想想，我们现在生活，你是不是有一种被重复的感觉？如果有的话，我建议你赶紧调整调整，去找寻一下生活的乐趣和目标。找到这些的话，或许你就不会有这种倦怠疲倦的感觉。如果你已经有了这种生活被重复感觉的状态的话，送给你这句话，亨利门肯所说的，人活着总是有趣的，即便是烦恼也是有趣的。好好找寻那些有趣的事情，来听李宗盛所写的新写的旧歌。 母亲的总是忧心忡忡，是啊，她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居心的旁观者。遗憾我从未将她写进我的歌，然而天晓得这意味些什么，然后我一下子也活到容易落泪的岁了。当徒劳人事纠葛，兑现成风声

旁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这是来自于李宗盛的新歌，叫做《新写的旧歌》。我一直觉得李宗盛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因为他一路走来，他所有的音乐作品都算是他对生活的一种观察的总结，所以每首歌都可以打动人心。这首新歌发表的时候爆出他又再婚了，然后当时我对这首歌没有听之前的理解就是可能在写这段爱情，当然我也想到了前面的另外一首歌曲《山丘》，一个60岁的人可能更多的在感慨人生，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居然借着这首歌跟自己的父亲去调整关系，在妥协。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他的老父亲是否能够听到，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人。我记得王尔德曾经说过，这个世界上好看的脸蛋太多，有趣的灵魂太少，所以在这时间提醒各位，如果你在你的生活当中碰到一个有趣的人，请一定要珍惜他。为什么要珍惜他？因为有趣的人会让你更加热爱生活。到了一定岁数之后，你最缺乏的往往不是钱，而是你对生活的态度。有趣的人，他可能就会像太阳一样，自己就能够发出光芒，和有趣的人相处就会激发你体内那个有趣的自己。所以在这个时间提醒各位，你身边有趣的人一定不要委屈他，好好对他，让他也激发你体内那个有趣的自己。另外延续今天这个话题，活着，在节目最后要跟各位说，活着要折腾，要努力，不单单是为了赚钱，不单单是为了所谓的地位，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折腾之后的那些丰富有趣的人生经历。但愿收集前的你也能够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赵传所演唱的《努力活着》。人生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这些年你好不好，好享受了，听说你现在很爱笑，你一定受够煎熬，想见你，我知道你还是会说我不要，有没有我不重要，远远想着你也好，离开你其实我不见得过得比你快乐，明明我就是你的，你的权利我还留着，我很认真改变自己，努力活着，面对人前人后的苛责，我还在